一种游戏。如果你愿意以这种方式啊，来让自己的人生增添一些趣味，同时呢，可能也让你观察生活多了一些视角。就像我们之前曾经说的，阅读除了阅读书本之外，还可以阅读生活本身，阅读你周边的环境和人以及自然万物。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所以在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题主他的这种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小游戏啊，能给更多的人以启发。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找到生命当中的这种游戏吧。 嗯，你说这句话启发了我啊，好像题主就在用诗歌这样的游戏去描摹另外一种人生游戏，比如说爱情的游戏啊，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经常用一句话叫人生如戏，这个戏可能是戏剧，有可能也是游戏。作为一个投入的玩家，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游戏，才能尽兴的体会游戏带给我们的快乐，但同时我们又能以出离的身份和视角去俯瞰整个的游戏，这可能才是随时能够出戏又入戏，既能够体会投入的作为一个角色的畅快淋漓，又能够以第三方的观察者的视角看待自己，这样的人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丰富体验。 没错，正像书中的这句话所说，游戏创造了秩序，它就是秩序本身。在不完美的世界和一片混沌的人生中，它带来了暂时而有限度的完美。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赞美好生活诗歌朗诵会暨 2021年清明节，西城区文化胡同24号院里正举办着一场诵读会。 已经残了的黄菊花， 哀思歌颂的是曾经住在这里的人。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然而，在100年前，那个人却举步维艰，整日思索的都是如何改变那时的中国。这位男主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屋里却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家甚至都没钱买煤取暖。住在西城，上班则在5.5公里外的东城北大红楼，距离不远，也不是很近。坚持徒步上班的他，每天至少要走上1个多小时，而且无论刮风下雨，他从不坐人力车。住得远点是因为这是朋友的房子，房租相对便宜，而步行上下班，既省钱，又多了2-3个小时的思考时间。路上，他常经过紫禁城，维新变法没能挽救这腐朽的清王朝，近300年基业已然瓦解，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窃取了成果，而逆流复辟只留下了后世骂名，二次革命也没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振作，五四呐喊之后，外强欺辱、军阀混战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